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大陸的三中全會沒有什麼新意，我早就預測不用指望有什麼改革，因為政府弱勢和貪污腐敗利益集團盤根錯節，沒得醫，亦不是公開給新聞採訪的。 其實評論都沒有什麼好評，說來都沒有意思。他說的那些東西又耳熟能詳，什麼深化改革、堅定不移地什麼，他不走個改弦換徹的邪路、也不走什麼，這些空話我想至少聽足十幾二十年。還有等於外交部發言人通常一說到釣魚台或釣魚島或者尖角烈島，他一說什麼一方的行為沒有出路，我都不明白什麼出路呢。一個國家和國家的外交層面，他有沒有出路不需要你擔心，所謂的出路其實是什麼呢，我不太明白。成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些事態 你聽到很多親中外國輿論都沒有聲出，照計如果像他們這麼多年說一個正在急速崛起的大國充滿自信的話，就不需要將網絡當作仇人。這些我們聽了十年八載都說現在越來越中國以一個充滿自信的姿態全面有自信，有自信的你就進一步的改革或者動他的腐敗，現在是四個字或者叫三個字，寸步難行。至於加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完全是仿效美國。 美國在1931年成立國土安全部，因為當時的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未能有效交流資訊和情報，結果弄了這樣的事，部署總統和定司統整合成立國土安全部。這些中國方面既然將 政法委的職權已經降到下一級，即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沒有一個是專責政法委，現在又再整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又統合這麼多部門，即是這一範對內的政法委和監控國內中國大陸的異議見分子 那隻手又很緊，本來有九個常委減到七個，周永康辭職之後，那個專責政法委是捏內部的手鬆了，很多香港政治評論家說這次有進步了，那有什麼進步呢？你現在不過是習近平兼周永康的權力還擴權， 惡性循環。 近年發生了連續幾宗爆炸或自殺式的引爆炸彈事件，撞人自焚、上訪和幾個不明不白的民運人士被人趕出境，又有用特別的方法被自殺，根本其實一直以來你看到 他越投入大的維穩的公安費用，其實沒有解決到內部的問題，反而越禁越烈在民間的意見或反抗的聲音。這些其實從來都在中國歷史上經常發生，不過經常說人類不會在歷史中吸收教訓， 嚴刑峻法不會令到國泰民安，等於有一個論調，就是你越死刑執行得厲害，甚至連坐 或者是豬狗族， 只會令更多人以身犯險， 甚至拿性命相搏。 因為你這樣的極權之下， 他根本連一種苟且偷生的機會都沒有。 才會社會越來越去到偏激， 或者出現塔利班， 赤軍之類激進用暴力去抗爭，那些一年來大陸習李新政會帶你改革那些很天真的知識分子又捱了一巴，我們這些看通看頭，年多之前都告訴你不用想，不會有改變， 沒什麼change有， 只會向後change，改變得越來越封閉。 不要說保守，我很討厭保守兩個字， 因為保守是一種美德。 我們看回以前的美國佛列瓦士提 Ginger Rogers Nat King Cole， 他們當時穿到一套西裝一個布袋， 六、七十歲還顯出紳士風度。 那時的男君子淑女以禮相待， 不會一見面就上床。 他們說的是家庭倫理、道德和勤奮工作， 這種就叫保守。 以共和黨和讀者文摘和早年迪士尼樂園的理念，家庭、勤奮、紳士風度、不要性濫交、不要吸毒，這些叫保守。英國有一個保守黨， 是一個幾百年地位極為尊崇的政黨。 現在香港或大陸那些不願意改革的思想僵化， 一會又說這樣不行那樣不行， 這些是沒有資格叫保守。 英國有個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是一種高尚的價值觀。 你這些是沒有資格如木混珠， 又說中國的保守勢力， 香港的建制保守力量， 保什麼守啊， 你沒有資格， 你這種叫僵化、 封閉、反動和盲目。 什麼叫學好中文呢？ 又跟你上一堂中文，如果舉這些例子， 偷換概念， 保守conservatism 完全是一種西方文化觀念。 你中國政治文化沒有這件事，你不可以說雍正、康熙、乾隆 慈禧是保守,他們不是保守， 他們是一種帝王僵化的傳統。 現在抄襲西方詞彙,在此自我美化。 中國是沒有保守勢力,只有僵化勢力,只有反動勢力,只有那種主張回到帝王 或者意識帝王專制極權的勢力，而英國的保守黨不是專制極權，美國保守的共和1903.com。指點江山，肖澳江湖，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大陸既然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 我想下一步很合邏輯， 梁振英應該為香港23條立法， 配合國家政策。 你不立法,說不過去。 因為我也要遵守諾言，梁振英上台一定要每個月促請他 就基本法23條盡早立法。 你不要忘記,他上任特首時也說過， 他在任內不會啟動23條立法。 請他說為何？他沒有說為何。 什麼原因？ 已故的民建聯副主席馬力說過， 香港一日不就23條立法， 基本法就不會有完整執行。 基本法一日不完整。 請問梁振英是否同意馬力顧副主席這種說法？ 他是否容許香港的基本法繼續不完整？ 我覺得問梁振英,不如問民建聯、工聯會 他們要表態的。 新民黨那些表態。 請新民黨葉劉淑儀 民建聯譚耀宗和工聯會的陳婉嫻這三大巨頭現在你看見大陸十八屆三中全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你們應該三巨頭走出來好像我剛才那樣 促請梁振英聯署登廣告即是你們所稱的CY 早日配合當前最新形勢 為23條立法 記得在下一屆立法會選舉之前表態 立法會選舉之前 即是下一屆2016 不，現在立刻就要表態，因為我覺得如果用他們的說法，香港其實有很多外國的市民一定支持你，包括愛港力陳什麼心，你現在走出來，因為現在香港敵對勢力很猖獗，加上疆毒等等 如果不立法23條,梁振英你說不過去,一定有人支持,因為你記不記得當日在星期三立法會討論辯論權力及特權法,一早已經全部紅衫黃帽的公公婆婆聚集在立法會外面,撐政府,海南會、中親、新界社團、廣東社團,多少人,這些人全部都會 支持民建聯工聯會新聞黨立23條香港人是應該再逃避，香港人是應該對不起國家，快點表態，或者梁振英歸宿軟弱，三大愛國政黨是否應該出現，應該迫使梁振英盡快立法，我們抵得想，我就第一把聲出了，看看愛國人士跟不跟，我認為快點立法，越快越好。 所以這個看一下真愛國家愛國看看如何分辨，你不用怕，梁特首一年多之前你得到的民望是極高的，很多人說寧願要狼、豬、公公婆婆、師奶、知識分子、林超英、劉夢紅、醫護界、社福界、左翼、全部支持你，現在當然有少許誤解，對於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但不要忘記年多之前香港的高民望支持梁振英，既然如此 你真的一副都是都有人來清理，所以不用怕，我覺得23條你照立你照推，這三大黨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就出來力挺，沒事的，一定香港人習慣逆來順守，不是逆來順守，香港人是很有包容的理性的愛國，顧全大局顧全大局愛國傳統實會支持，我相信立法會選舉你們三黨就算你們堅持23條你都一定大勝，不用怕，不用怕。 講了這麼多本地我都覺得很厭倦，不如說回昨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希特拉極端的愛國主義上台，說凡爾賽和約令德國割地賠土，蒙受極大屈辱。在整個威瑪共和國時期， 這是1920年至1933年,要麼是極左的共黨,要麼是極右的納粹黨。 中間是一個中間黨,叫Center Party。 雖然興登堡在1932年的大選贏了希特拉， 但希特拉的納粹黨在國會裏佔有 35%的議席， 於是他就逼供， 要興登堡委任他做總理。 所以納粹不是因為民主選舉上台,他是未經選票。 他在上台後,取締了其他小政黨的生存權,要他們倒閉。 然後將納粹德國一步步推向極端的愛國民粹主義。 一會新聞之後再說。 人結地靈,光明頂。